来这首《姑娘》，二月九号星期五，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四了。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听完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对于唱歌的这一位彭佳慧，你是会更加想念铁肺女王状态下她飙高音的她呢，还是会更喜欢刚才这样在歌曲当中更有叙事感的彭佳慧？如果说有一类姑娘，有一类女生，在少女的时期美得明艳，美得清丽，美得出众，还有一类呢是在年轻的时候一般人儿，而且可能看上去呢显得会比同龄的女孩要成熟一些，也没有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惹人注意，但是呢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反倒是越来越耐看，越来越抗老，或者说越来越美丽。举了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彭佳慧可能就属于后者。所以有时候时间在很多人的面前它也是公平的，打一个比方呢，很像是香水的味道，有的人美在前调，有的人是后调更加适合回味。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二月九号星期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某年某月某一秒，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歌， 岳云鹏，不知道为什么歌曲在副歌的部分啊，就想唱五环。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还能在这个时候，年前腊月24还在给大姨留言的徐 sir， 欢迎你的收听，问一声下午好。刚才说到了夸彭佳慧，他说是不是有说你自己的嫌疑？如果你看过我年轻时候的照片，哎，我现在也不老，其实确实少女的时代。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在去米兰的火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刚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一句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狂的想要角度的牛肉，去感受那种自由。像野兽般的格斗，风中尽是我邂逅。突然想在胜利的大教堂祈求，能握紧你的手。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刚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你却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狂的想要角度的牛，去感受那种自由。像野兽般的格斗，风中静止的邂逅。突然想在胜利的大教堂祈求，握紧你的手。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角度的牛，去感受那种自由。威尼斯浪漫的漂流，继续用尽回生活，也要站在遗憾前说，请住进我的心中。 昨天我们在和你唱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了这位上海男人的歌，胡彦斌，昨天放的是卡拉永远 OK。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罗马假日》应该是他2009年的失业情歌专辑当中的作品。其实我更喜欢他早些年前的一些作品，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旋律性特别强。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在唱歌的间隙，有什么在过年这个时候还想说的哈？啊，年前这个时候想说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给我。 Around the truth, she'll jump from that flight and meet you that night to make you tear up the room. She loves when everybody's watching. She loves the way her body moves. She loves the way they all call back when she says. 其实尾奏的部分呢，唱歌已经结束了，但我实在是不舍得切掉刚才那样的一种节拍，因为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时候驾车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在年前在工作，还在继续的奔忙当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开始准备驾车回家，要准备开路长途，我都希望刚才这首歌 On the Loose 会带给你一个出行的好心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 记忆。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背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热的对话。爱情其实没有办法不被感动吧，我不说话。 It's such fun.

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这首歌的时候，在我脑海当中就瞬间浮现出 Sandy 林忆莲在这张专辑的封面时候那个造型，就是脑海印象当中就是看过的穿风衣的女子最有味道的一个。 当然专门为 T 台而生的模特们，像比方说大表姐刘雯这样属于另外一个 level 和另外一个级别的，不在这样的一个考量范围之内。当年《铿锵玫瑰》这张专辑的封面，林忆莲她穿的是一款咖啡色长大衣，所以那个瞬间回眸，就是站在风中瞬间回眸那个状态，永远的很印象深刻的刻在我的脑海当中。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又遇到这张专辑的封面和一些介绍的时候，我才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其实她穿的并不是风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记忆是会骗人的，有一些印象也需要更正。下午的3:39，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你好，我是戴毅。 你好，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从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结局，在爱情的隔壁住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别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跌入手中，我紧紧握着太特深深天气球，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爱听雨追风，用3年去维系感情，用3秒钟结束关系，剩回忆能回去，能温习，能把你把就算爱烧成灰烬，扬起别无语，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别两种漂泊，男人流泪加倍心痛，